催促我相信，其实你眼中浮着柔情千种，遮掩不到背后爱的浓影。其实我心知一种欠不受控，午夜时更交给你操纵。衷心去相信， 感谢，感谢，来，快到零三，杨颖啊。